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的交际圈往往都比较固定，无非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我们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很难接触朋友以外的圈子。但夜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个只有成年人才能进去的场所。只要走进夜店那扇门，你关于社交的所有焦虑都能得到宣泄和释放。因为夜店又黑又暗又吵又闹，可以让这些人卸下伪装，展现出和自己平时不一样的一面。 喂，你知道吗？你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我好喜欢你啊！ 人在昏暗的地方更容易展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人在喧嚣的环境里也更容易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他们来到夜店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目的。比如说，就有人把夜店当作恋爱的场所。 美女 啊， 我能请你喝一杯吧？ 不好意思，我朋友都在，不方便。 其实，在夜店里当猎人的不一定都是男性，也有一批女猎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最简单的就是看果盘大小。 您好，这是您的标准果盘。您好，您的华丽果盘。 您好，这是您点的至尊果盘。 而眼光非常高的人是不会看果盘的，而是看开什么价位的酒。你可能会问，夜店这么暗怎么能看得清呢？没关系，人家早就替他们考虑到了。还有更奇葩的人是不会被这些小花招所吸引的，人家自有奇招。 美女一个人呢、啊，你是不是喝多了？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请问现在几点了？ 九点过了。 我看一下。 啊，有点晚。 要不我送你吧。 啊，不用了，不用，这个都是东家的。 哎，你别碰我！ 装什么装啊？ 这回你们听懂了吧？ 说那么多废话干嘛？所以他到底在干嘛？ 肯定是钓鱼啊，这么明显。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快把照片发给张婷，让他知道他女朋友什么货色。 你们不会错怪人家了吧？确定吗？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个实验。 实验？ 在这等我。 所以从刚刚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你就是一个渣男。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靠坑爹活到了现在，你有资格说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我的投资早就回本了。 你的投资都是靠你爸。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你先带点客出来，把他借我用一下。 哎，你不是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哎呀， 帮我做个实验。哎，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马上回来，我们游戏继续。 做戏做了半天。 快来， 你 跟我说， 快 过 来！ 你 哎，来了， 你干嘛呢？检票呢？ 我们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没空。哎，别急啊，你到底要干嘛嘛？帮我做个实验。 就做实验？我跟你说，我现在是紧要关头，刘静在那等我呢。 我再不回去，我就出局了。 哎，我俩可是刘静最好的闺蜜啊！ 我一句话能让你现在就出局？ 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 把手表给他看。哎。 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不好意思，请问现在几点啊？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表吗？ 哦，可以。 哇，这个表好复杂哦，这个指针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我也看不懂。 那我怎么知道现在几点啊？ 看手机啊，现在谁还看手表？ 哥，你可真逗。 那小姐，你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 这回你们总相信了吧？ 老哥，说要有专攻啊。原来把刷子啊。哎 呀，夜店小诸葛。 哎，老高，真的是你。 哎，你是？ 我是娜娜。 娜娜呀。 的朋友妙妙。 啊，妙妙啊。 哎，走走走走，去喝酒，干嘛呢你？ 哎，老高，你忙你忙呀。哎， 你们。这是我朋友。 老高还这么受欢迎呢。 我觉得还是算了。哎呀， 什么算了？这怎么能算呢？ 但你知道我不想去那个，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复杂，我不能多管闲事儿，你知道吗？ 看完了。 哎，你撤回，撤回，撤回！我现在就撤回。 回挺快呀，我感觉一直拿着手机呢。 我回什么呀？你女朋友喝醉了，赶快来接她回家。 反正你也尽了做朋友的义务了，别纠结了啊。但那个你在洛宾卡路上跟他聊什么了？ 你怎么还在想这事儿？ 我拉你出去，我就是为了问你。 那这我找你好久了，那场需要帮忙，你跟我一起去吧。哦， 那我先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哎，你洛宾的事你自己去问他，自己问啊。 够多的了， 啊！李姐，我收到你给我发的微信了。那， 我就想问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玩？ 我是说，你撤回的那几条。啊？你撤回的那几条。哦， 嗨，我发错了，你是喝多了，你别当真。 有些话我想当面解释一下。我哎，不好意思，地太滑了。 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你们聊什么呀？继续说呀。 聊什么啊？老姜， 没事，继续接着玩，真心话。 好啊，没问题。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姜。 你怎么不问我呀？ 你是我发小，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 你是我邻居，我该知道的，我不该知道的，我都知道，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问的。 那行吧，你们俩玩吧，我去找方兴了。哎， 别别， 不问我玩什么呀？ 那我问你， 行。 假如你现在在一个荒岛上，这个岛上面只有我和老姜，你要选择一个人度过余生，你选谁？ 我。 说呀， 我觉得这个游戏你们两个玩挺好的。 嗯，那不好，不行，你得回答。 小心会孤独终老。哎， 对对对，小心孤独终老，你必须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肯定会选你，你那么丑，还有你那么渣，我孤独终老行了吧？ 不行， 不可以。那假如这样，我是一个哑巴，他也不是渣男，你选谁？ 我 这， 对，你选谁？ 我。这是两个问题，该我问了。 对啊，嗯，那你问吧。嗯， 嗯，哎呦，我想不出来。 那我帮你讲一个。嗯。我帮刘静问老姜吧。哦，你现在有喜欢的女孩吗？ 有啊。 她在现场吗？ 在。 她漂亮吗？ 很漂亮。 他是谁？ 亲爱的，走吧，我要致辞了。 你让助理先陪你去候场，我一会儿就过来。 啊！你忙什么呢？就 陪我一下嘛，要不然我叫你来干嘛？ 那我先过去一下。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走。 哎，你也别喝了，喝太多了。对不起啊，哎，今天也就是玩游戏，我说话说的有点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好像好不舒服啊，我要去趟洗手间。 慢点啊。 你干嘛？ 你怎么喝我的酒啊？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什么呀，神经病啊！ 陆冰，我有事要跟你说。 哎，过来， 让 人 好， 走啊，兄弟，加油啊，兄弟， 小心！ 哎，赵总，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干嘛去啊？来来来，陪汤总再喝一下。来来来来， 干嘛呀，陈？ 汤总可是特意给咱们来捧场，所以你一定要以身作则啊，展示一下咱们明月香槟的受欢迎程度，对吗？ 不是，赵总， 进换一下这杯。 对， 不是，他们都等着我呢，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完成，你们慢慢喝啊，真的我得走了。 我跟你说，放心，现在就是你的工作。汤总，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 放心，您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你好久了，我们那个台要开12瓶香槟，你过去帮一下忙呗。 哦，行，我现在就去。 哎，不，开香槟啊，我会找人来处理的。唐总， 不，赵总是吧？ 我是你们明月品牌的忠实粉丝，我第二杯一杯。 这人谁啊？ 我是他朋友。嗯， 是忠实的粉丝是吧？好，谢谢你对明月香槟的支持啊。那个，来，唐总。 哎，赵总，我还是先去帮我男朋友处理一下吧，我先走了。 那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唐总，先让他去开香槟，啊，完事儿让他再回来。来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我陪好大家。 贾小姐，一会儿详细的东西我们会发到您这边的邮箱，所有的流程已经发过去了，您可以在那边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消息沟通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邀请您上台，不好意思见到一下，会让您在台上然后和各位董事长一起合照，然后香槟。 怎么就你自己啊？宋超呢？ 他喝多了。 他去厕所吐了。 对。 他酒量不好。 你点的？啊， 你点的？ 不是我。 是你？ 不是。 Thank you. 我一下你手机好吗？ 为什么？ 我手机没电了。 哥， 谢谢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暂时还没有。 真的？我也没有男朋友哎。啊。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漂亮的。 是吗？那就好。接我电话。走啦，陪我跳舞吧。 啊。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先走了。 没走啊？ 不玩了，师傅，谢谢啊。 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 哎，师傅，去 H 演练。你干什么呀？把手拿开！不是我跟你说话，你听到没？叫你把手拿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吵什么？ 没什么。 身份证出示一下。 忘带了。 配合一下工作。 他叫什么名字？确定吗？ 确定，确定。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有病吗？ 我不要跟你说，我不要跟你说。 啊！真的要走了，我也有朋友来了。 啊，奶奶。 朋友真的来了。 哎呀， 我告诉你， 哪一个是男朋友？ 一个。 喂。阿伟，你说。 对，方小姐。打电话都不接啊！你看到他了吗？ 我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找找他。你现在到哪儿了？ 我已经到了。 啊，到了。 喂，方小姐，你在哪儿？我先去找你，好不好？喂，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每次我到你那桌，你都要把我轰走？ 我怕影响你工作啊。 那你不怕影响我经理工作？ 不是，你经理他 还是你喜欢他？ 没有，你误会了。 算了，你回去玩吧，回去吧。 跳一会儿就走行不行？ 别走！ 我真的有朋友在那边。 怎么回事？ 吴昕，刚才聊到一半， 谢谢唐磊华，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情况啊？ 他不是说他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我 说，李小姐，你 经理。 我经理怎么了？ 啊，不是，我说你那个好朋友。 知道他怎么了？ 不是，我说那边那个好像是你的好朋友。 我说你这么紧干嘛？你男朋友来了，我说真的。 哎，不是，我真的要走了。 别老 不是，你听我说，其他地方是我真的要走。对不起， 哎，别 打 呀！ 松手！松开！ 让下！ 松手！ 哎，没事吧？ 没事吧？哎，怎么回事？怎么还打起来了？ 没事吧？ 俗话说得好， 你们谁呀？ 我不认识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认识他。 哎，大姐，你别胡说好不好？刚刚明明是你一直黏着我。 我喝多了。 你不是发信息跟我说你睡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你不也是背着我来这儿玩吗？ 我根本就不是来玩的。 是方小姐告诉我你喝多了，让我来接你的。 对不起， 大嫂真是救火不少人，我今天没想到发生这个情况，真是非常的对不住。 我一定会盯着他们删除这个相关的影像和照片，然后也会打点好在场的 KOL， 不会让这件事情成为媒体发酵的重点。 你还不快去！ 哦， 你说我刚离开一会儿，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 你不会还手吗？ 你还好意思说？我被人打的时候你在哪儿泡妞呢？疼！ 哎，行了，我来吧。 你来吧。这位不疼了。人家手就比你轻。 少说话，真不要去医院。 啊，明星晚上也戴墨镜吗？ 没事吧？ 哎，老姜，别惹事儿了，咱们赶紧走吧。 你先过去，马上过来。 啊。 那过去了。 刘静，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我真的是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头抬高。 真是一场灾难啊！ 哎，方小姐， 还不都是你害的？ 我就给你们出了个主意。 你看，你把你朋友害的，又可怜。又可爱，要不然这样吧，我待会儿请各位吃宵夜，就当是赔罪了。 哎，可以啊， 吃宵夜就算了吧，他这样不如去医院呢。啊， 你好歹给我一个赔罪的机会吧。 不都好了吗？我没事儿，我可以，而且我还知道这周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脑花店，要不我们去那儿吧？哎， 对，我不吃脑花，你们自己去吃吧。 别呀。 对呀，那个脑花特别好吃，真的。 算了，我有点累了，要不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夏梦呢？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回去了， 生病了。 我觉得应该是生气吧，生那个陆斌的气。嗯。 到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晚安。 夏梦，你是不是生气了？其实我今天去找你经理，我是想从他那儿多打听打听你的事儿，我想多了解了解你。还有我那些朋友，他们都喜欢乱开玩笑，我怕他们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所以才一直把你支开的。我这个人平时不太会说话，还有点笨，让你误会了，对不起。 不用跟我道歉，是我问题，跟你没关系。 不是，我 你先回去吧。您的健身房见。陆冰，我有件事要跟你坦白。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其实从一开始， 我要现在亲你的话，不会显得奇怪吗？ 不会，亲。 健身房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 真的吗？ 真的，我从来不骗人的，我最讨厌别人说谎了。哦，那个，你刚才要跟我解释什么？ 我也很早就喜欢你了。 那你先上去吧。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拜拜。 哎，对了 ，Rocky。没健身房见，拜拜。啊， 你叫我夏梦就可以了，不用叫我 Rocky。 我觉得 Rocky 挺好的，显得我们两个比较亲切。拜拜。 是吗？拜拜。Rocky。 吃个饭啊，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这么唉声叹气的吗？ 你懂个屁！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这里。 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如果没有见到山木的话，我可能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我是不是很招人烦啊？ 那倒也没有。 但是刘静觉得我。 谁让你小时候总欺负人家？ 我欺负他，那个是我想吸引他的注意。我这人就有这样的毛病，我越喜欢一个人，我就越喜欢跟他说话，我越跟他说话，我就越容易说错。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最起码你得试着在你喜欢的人面前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啊。 算了吧，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刘金也不会喜欢。 那也不一定。哎， 刘静。一起吃脑花。 你说他药店，我还挺担心你的。这伤口还是要处理一下。还流血了吗？ 啊，还在流。 我看看。 别看。 看一眼。我都说了不吃脑花，来都来了就试试嘛。 你别想的是什么，你就当豆腐脑一样吃。 这就是脑，哪是豆腐啊？ 尝尝。 挺好吃的。 尝尝。 好吧。蘸点蘸。吃了。哎，就像这样，你慢慢的品尝，细细的体会它的滋味。你总要尝试一些人生没有尝试过的新口味，万一会发现新的惊喜呢。意料之中。哎 呀，不是你那份有那么难吃吗？ 呸！ 我尝尝。 受不了这味儿，太难吃了。 挺好吃的。 比我这好吃。 不臭， 还是别人的东西好吃。哎， 刚刚那个女生给我发消息了。哟， 我看看。哥，刚才不好意思冤枉你了，你还疼吗？ 疼。 哎，又来一条。 原来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呀？那你干嘛对我说你单身？你好坏呀！嗯，他好会呀。 不出三秒还得来一条。三，你看来了吧？ 我跟你说我单身，是因为我早就想跟他分手了，因为他有暴力倾向，而且 什么呀？ 你们看吧。 他有暴力倾向，而且还坐过 牢。 值得太